各位听众晚安，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事没事来坐坐，周一晚上陪你聊聊天。 我是主持人游。 新年快乐！新的一年，你们已经做好自己新的梦想版了吗？ 我去年的梦想版，我好像忘记了，但好像没有一个达成啊！天哪，我的频道成长的也太慢了吧，好困扰哦。 那我来讲讲我新的梦想版好了。希望我今年就是2020年年底回来听这个 podcast 的时候 可以有所成长好不好？ 好，新的梦想版频道要1000订阅。可是你们觉得这个很好笑，这个超好笑，就是我频道去年是设要10000订阅，就是在2019年之后，结果我现在要设1000订阅有够可怜。好，频道1000订阅，然后健身的话想要3个月体脂降，就是至少要体脂降下来3个月，24堂课差不多。再来我要去欧洲，然后还有抽国外的工作签，这两个可能可以一起。我想要去英国，对啊。再来去韩国，去韩国就再看看好了，因为韩国其实我去过，但是是一个会让人家一而再再而三想去的地方，我真的蛮喜欢韩国的。好，然后再来是我的 podcast 其实是我一个心情抒发的管道，所以 podcast 我只要求自己在2020年的时候一直持续做下去，我并没有定立一个目标，所以 podcast 就是只有 podcast 它没有就是要几个 follower 啊，或者是几个 listener， 就是没有，我就是 podcast 而已。再来是刺青，但这个不会让我妈知道，想要在5月的时候吧，我生日那一个月。我其实刺青的话有想好了3个，就3个一定要刺的。第一个就是有关于家人，第二个是那个纽西兰即墨的树，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它很漂亮，它就是一年四季自己一个人站在湖中的树，很孤单但是很漂亮，我觉得很符合我这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孤单很孤单的人，但是就是看到即墨的书就会觉得啊 it's me， 虽然有点往自己的脸上贴金第三个刺青是我很喜欢的那个韩国团体叫 HYO， 那吴赫他之前在台中，在2018年台中的巡回的时候，他就讲了一串话，他就说人生当中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幸福而做，就是他是用所有的东西，我们通常都会讲说所有的事情嘛，然后他是用东西，所以可是我想刺的是吴赫的那完整的句子，就这三个事情。但是我今年五月的话，我应该会想要先刺那个那一串文字，但是我还在找设计师的风格，就是文字的风格跟我想要的字体，还在找寻。再来是12月的时候想去泰国，5月和7月的时候想要去学冲浪，因为我真的是一直对冲浪抱持着非常大的兴趣，然后我有问我的健身教练，他说很累，可是我很期待这件事情。再来是去露营我已经安排好了，就是在3月，然后人也揪好了，可是我们现在好像卡在那个营区找不到容得下我们那么多人的地方，然后好像要自己搭帐篷，所以我们还在找营区，不知道有没有人有推荐，有推荐的话赶快推荐给我们，我们大概有14个人好不好，在3月的第一个礼拜拜托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好地方。好，这个是我的2020的目标，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应该是频道跟 podcast 啦，这两个就是工作，其他的话大概都是玩乐算吗对啊，希望可以达成目标，但真的这样看起来就觉得好烧钱哦，也太烧钱了吧。然后我最近就是有在思考一件事，就有点想要回台中了，就觉得在台北好像也找不到什么样的人生方向吧。对啊，可是我最近还在思考这件事情啦。那我2020年有一个梦想好了，希望至少工作稳定好不好，工作稳定，然后因为要有工作稳定，我才有那个经济的基础，我才能好好的经营我的 YouTube 跟 Podcast。好，那我把工作稳定加在2020的目标好啦。 那你2020年的梦想版做了吗？我是有，我们下周一晚上见，拜拜。